旅日朝鲜青年工商会中央常任干事会干事长、旅日朝鲜社会科学家协会会长等总联的中央团体负责干部17号发表谈话，表示决心要奋起投入斗争，来实现境内的金正恩元帅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祖国统一大纲。另外，总联东京都本部委员长、总联北海道本部委员长等总联本部各委员长18号发表谈话，表示支持境内的金正恩元帅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提出的祖国统一路线和方针。